37集，意外的重逢。通过奥金顿那个巨大的倾斜的入口时，奈奥族感到一阵恐惧，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就像他很久之前第一次接近奥金顿时感觉到的一样。奈奥族想，是不是还有灵魂在守卫着这个庞大的墓穴，还是说这些灵魂在房屋倒塌的时候也逃跑了？但是现在可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事情。奈奥祖急急忙忙地冲进那座被损毁的神庙，穿过一个大洞，钻进下面残存的迷宫。吉尔罗格和血魔站在他身边，几个吉尔罗格最信任的战士跟在他们周围。奥金顿建筑的地下区域装饰比外面要考究得多，雕刻也更加复杂。有些东西似乎幸免于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样。在他们下来的楼梯上方，耸立着一座已经破碎了的优雅拱门。奈奥祖在拱门上看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优美曼妙的形状，他们看上去仿佛在展示着什么，而非自己的信仰。那些曾将神庙高高的屋顶从地面直接支撑起来的厚重的柱子仍然有些许存留，它们粗糙的没有装饰的表面与周围有装饰的墙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墙上凿着许多壁龛，里面那些白色或黄色的东西暗示着这些物体的身份。毫无疑问，所有的墙壁上都存有德莱尼人的遗骸，就是这些东西现在散落在白骨荒野上。这些曾在沉重的石头下平静地安息的德莱尼人的先祖们，现在暴露在天光之下。这里的地板也是石头做的，小瓷砖拼成巧妙的图案，宽阔的楼梯连接着不同的楼层。往下看去，奈奥族看到下面至少还有6层楼，建筑中心被那次大爆炸撕裂了，遗迹暴露在空气中。接着他们走进了一条从中心延伸出来的宽阔的隧道。 这里的墙仍然完好无损，有几处坍塌，但大部分天花板都还在，地板仍然可以通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战士安排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那里受到的破坏似乎更少，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强大的防线，一旦我们就位，联盟将很难把我们挖出来。一层的一些隧道可能仍然完好无损，我们出发前应该仔细检查一下，如果那里什么都没有，他们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据点。 吉尔罗格点了点头，吩咐几个血环战士去搜查这条隧道的其余部分，又安排了几个人去搜索附近的隧道，不过他也警告了他们不要走得太远。他命令其他人把碎石搬到隧道口，用它建起了一堵矮墙，然后他、血魔和奈奥祖就等在那里，同时讨论着作战策略。几个小时之后，吉尔罗格的一个侦察兵回来了，那战士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但是嘴角上却挂着一丝浅浅的微笑。 酋长，有些东西你们需要看看。 是什么？ 我们发现了某些东西，长官。 这名侦察兵咧着嘴笑了起来，这时奈奥祖的精神为之一振。无论他们发现的是什么，这名侦察兵显然不认为那是一种威胁。奈奥祖打了个手势，让侦察兵带队前行。他们沿着长长的隧道走了下去，其他的战士都聚集在那里。当奈奥祖走近时，他们往后退了一步。奈奥祖的面前站着几个人，一个是食人魔，其他的是兽人，而奈奥祖却不认识他们，他们的衣服和装饰在他看来是完全陌生的。 以先祖之名，你们是谁？你们在奥金顿做什么？ 其中一个兽人走上前来，他又矮又胖，和孤儿丹一样。的确， 奈奥祖从这名陌生人的相貌和姿势中看到了他以前学生的影子。这个兽人那圆圆的脑壳在战士们放在走廊的火把的映照下闪闪发光。他长长的流苏胡子是黑色的，夹杂着银丝。他身上穿着一件奇怪的黑色长袍，上面抄录了符文，一只手拿着一根华丽的法杖。当他站在那里的时候，周身笼罩着一圈力量的光环。 奈奥祖，是你吗？古尔丹在哪里？ 古尔丹死了，那个叛徒，为了他那扭曲的野心，他几乎把我们送上了绝路。现在奈奥祖再次统治着部落。 那我就服从你的领导，奈奥祖。我是沃皮尔，曾经是暗影议会的成员。也许你不认识我。 你是沃皮尔？ 这个叫做沃皮尔的兽人说话的时候结结巴巴，好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开口说过话了。奈奥祖眯着眼，在昏暗的灯光下盯着那个陌生人。是的，是沃皮尔。他记得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雷神氏族的年轻萨满，但是那个沃皮尔拥有着一条粗大的直垂到后背的黑色发辫，胡子又短又黑。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令他如此衰老，但是又赋予了他如此清透的神秘的力量？这时血魔走了出来，他也是古尔丹暗影议会的成员。 老朋友，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是？ 别紧张，是我，塔龙血魔。 塔龙血魔？ 这…… 是的，感觉像是你，但是被困在腐烂的肉身里。你怎么了？你的灵魂被什么鬼东西困在了死亡的躯体里？ 我寄居在一种叫做人的生物的尸体里，这是我们在另一个叫艾泽拉斯的世界遇到的种族之一。古尔丹创造了一个通向那里的传送门。 另一个世界？ 当我们的世界濒临毁灭的时候，古尔丹打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入口。这个世界就是艾泽拉斯，正是在那里我们遇到了这些人类，而血魔的灵魂寄居在其中一具尸体上。我们以后会告诉你更多，但现在我们想听听你的故事，因为这可能会对我们当前的困境有所帮助。 什么困境？你没有危险吗？ 奈奥祖早些时候注意到的那个大个子走上前加入了他们的对话。正如奈奥祖已经意识到的，这是一个食人魔，但不只是个普通的食人魔。在火把的映照下，能看到在他那巨大的肩膀上露出的第二个脑袋。双头食人魔很罕见，而这只双头食人魔身上散发出来的黑暗能量告诉奈奥祖，他是一个术士，这就更罕见了。古尔丹的核心圈子里只有两个这样的人。奈奥祖记得古尔丹的副手古加尔，以及……这时奈奥祖身边血魔走了上来，面对着这个食人魔。 布莱卡特，真的是你吗？ 是的，是我。 虽然可能不像你记忆中的那样。 奈奥祖从来没有和布莱卡特直接接触过。古尔丹在控制了部落之后亲自招募了食人魔术士，但是他不止一次地看到过这个怪物。高大的身影，留着长长的战士发辫，长着一双锐利的黑眼睛，但那双眼睛现在不见了。他的一个脑袋的右眼上覆盖着一片奇怪的金属眼罩，很明显是焊在那里的，而左眼的周围是巫术纹身，另一个脑袋被一顶风帽紧紧包裹，鼻子上方只有一只眼睛，是正常眼球的两倍大。奇怪的符文覆盖着布莱卡特的皮肉，他的胸前印着一个巨大的徽记， 每只手臂的带子下面各有一个。食人魔身穿一件宽松的长袍，披在双肩处，盖住了他的肚子，一条腰带将布料裹在腰上，厚厚的护腕覆盖着两只手腕，一只大手握着一柄巨大的尖锤。布莱卡特庞大的体型和强大的力量一直让人印象深刻，但现在他呈现出的形象真的非常野蛮。 我再问一次，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 联盟就在我们后面，也就是之前提到的人类以及和他们结盟的其他种族，我们寡不敌众，如果没有援助的话是挡不住他们的。我们不能倒下，我们的人民的命运取决于奈奥祖能否抵达黑暗神殿，他将举行一个仪式来拯救我们大家。 自从古尔丹派我们来奥军顿掠夺之后，我们就一直留在这里，我们在这些隧道里生存，希望有一天能回到部落。我们很熟悉这些废墟，因为这是我们多年的家园。我们将与你们并肩作战，帮助你们打败那些联盟。 我要粉碎任何反对我们的人， 并且要把他们撕成碎片。 我们的祖先终于显灵了，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刻让你们回到我们的身边，欢迎你们再次回到部落，你们将共同分享我们人民的胜利。 奈奥祖、沃皮尔、布莱卡特，为了部落！ 众战士的声音高亢，墙壁都为之震动。奈奥祖微微一笑，勇敢面对奥金顿是对的，有了这些新的盟友，他一定能及时赶到黑暗神庙。 为了部落！